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2分境界波罗蜜多之二。十舍利子复告具寿满慈子言，若诸菩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见有少法名为作者，当知虽住菩萨法中，而名弃舍诸菩萨法，是谓菩萨非理作意。若其如是非理作意，应知名为犯戒菩萨。十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，若诸菩萨不见少法名为作者，是诸菩萨受持境界波罗蜜多无所违犯，何法与此菩萨境界波罗蜜多为益为损？舍利子言，无法与此菩萨境界波罗蜜多为益为损。若见少法与此境界波罗蜜多为益为损，当知智取菩萨境界。若诸菩萨见有少法与此境界波罗蜜多为益为损，是诸菩萨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不见少法名为作者，是诸菩萨能正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受持境界回向去求一切之智，乃名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受持境界不能回求一切之智，应知此界虽得界名而非境界波罗蜜多，或求二乘世间果故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随所行施无不皆用大悲为首，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，应知是名具戒菩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随所护戒无不皆用大悲为首，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，应知名为具戒菩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与诸有情若打若骂诽谤凌辱轻弄等事，随所修忍无不皆用大悲为首，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，应知是名具戒菩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未欲拔济一切有情恶趣生死种种苦恼，随行精进无不皆用大悲为首，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，应知是名具戒菩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随起净虑作是思维，我应引发殊胜净虑，由思发起殊胜神通，知诸有情心行差别，说受法要令脱恶趣生死重苦， 又为调伏自身烦恼，与有情类做净福田，堪任引发一切之智。如是思维，随修净律，一切皆用大悲为首，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，应知是名具戒菩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随所修行甚深妙慧，皆为于法远离颠倒，得诸善巧，为运善巧，若戒善巧，若处善巧，若地善巧，若缘起善巧，若是处非处善巧，云何名为与运善巧？为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 所有受想行识运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，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，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色蕴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受想行识蕴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运善巧。云何名为与界善巧？为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 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眼界，若极净，若不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耳鼻舌身意界，若极净，若不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眼界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耳鼻舌身意界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种种自相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种种自相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种种共相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种种共相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乐若苦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乐若苦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，所有色界若极净若不极净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声香味触法界若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 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色界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界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知所有眼识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 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戒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 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自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种种共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洁净若不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地界种种自相 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种种共相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种种共相，如实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地界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水火风空十界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界善巧。云何名为于处善巧？为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种种自相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之， 所有眼处种种共相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极净若不极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极净若不极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眼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耳鼻舌身意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色处种种自相，如实了之，所有声香味触法处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色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声香味触法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色处种种共相，如实了之，所有声香味触法处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，如实了之，所有色处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之，所有 声香味触法触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触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触若乐若苦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色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声香味触法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处善巧。云何名为与地善巧？为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种种自相，如实了知所有极灭道圣地种种自相，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极灭道圣地种种自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种种共相，如实了知所有极灭道圣地种种共相，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所有极灭道圣地种种共相皆不可得，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，如实了知 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常若无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乐若苦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我若无我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净若不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空若不空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有相若无相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有愿若无愿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又诸菩萨如实了知，所有苦圣地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实了知，所有即灭道上帝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得。如是名为与地善巧。卷第585。